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国际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由于上周获奖的人是非常的多，所以这周呢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公布获奖名单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大家一一取得联系的，请大家关注您的手机。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北京苏宁易购818发烧节的 IP 是谁，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收听。然后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小米手环一个，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苏宁市场策划总监陈晨。你好陈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方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知道啊，前不久苏宁召开了818发烧购物节的一个媒体发布会，在这个媒体发布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说这个夏天要彻底告别纯电商购物节，这怎么解释？ 纯电商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了，就是纯粹的一个线上购物的环节嘛。因为其实我国在几年前的话，网购其实是一个新生事物了，但是在从前年开始，纯网购的这种消费习惯其实越来逐渐的被大家所理解，会有一些消费形式上的不足。所以这一次之所以提出叫做告别纯电商，也是真正大家认识到消费者真正需要的购物环境是什么样的，其实更多是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说跟纯电商说拜拜也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818我们这一次发布会的呢，就是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就叫做场景。所谓的购物场景，其实纯电商也是一种购物场景，但它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一种需求。所以说现在呢，更多的是结合苏宁线下的购物的一个环境，还有线上的一个购物的整个链条，我们打造了多个的这种购物场景来满足消费者购物的需要。所以说叫做跟纯电商说再见，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那跟纯电商说再见，这是苏宁首次提出来的吧？ 对，这句话我们是首次提出，但这种理念呢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苏宁的基因里面体现出来的。之所以这么说呢，像以前在大家都非常追随互联网购物、网络购物的时候，苏宁就提出的是 O2O 购物的概念。告诉消费者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线上线下融合的一种购物模式和消费习惯。 那你们提出来的这个告别纯电商，只是说苏宁自己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理念，还是说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这样的理念呢？ 其实现在从整个的消费的，不管是消费者的购物的意识也好，还是从整个行业来讲也好，其实纯粹的一个线上购物的弊端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去探讨和研究了，但只是没有说作为一种很明确的一种说法要提出来，或者是作为一种口号或者是发展的理念提出来。 那这一次888的这个发布会呢，其实苏宁相当于说在以前 O2O 的这个概念上进行了一个提炼和升级，而且其实也是跟随着消费者购物需求的这么一个进步吧，然后说出了现代时代自己真正的一个需求的心声。 这是说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吧？ 对，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过去的电商的黄金时代就要过去了呢？ 真正的电商黄金时代的话应该是几年前，其实逐渐这几年的话这个热度也在逐渐的降低。 可是大家从自身的身边来感觉，好像是现在大家看每天接到的快递越来越多了，网购的人越来越多了呀。 是没有错，就是网购的这个比例仍然在上升，而且从苏宁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数据统计来看的话呢，我们线上的增量速度跟线下相比来讲仍然是占得比较快的，但是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特殊，因为苏宁的话是从线下往线上进行延伸，可能本来线上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讲一开始会比较低，但从整个社会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其实前几年的线上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近几年的话是逐年逐年的速度在放缓，但是它仍然是处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因为整个生活社会在提升，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接入到这个购物的网络中来，但是对于像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其实对于网购已经非常发达的这种一线城市来讲的话，消费者更多的这种场景化的购物需求以及体验式的这种购物需求逐渐逐渐就会在网络购物逐渐成熟的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变得更加凸显更加重要，所以很多人的视野又逐渐从就网络购物的方便反过头来变成了就是场景购物的一种，我购物时候的一种体验感受的一种得到满足的这种需要的感觉。所以说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在说就是电商的时代过去，并不代表说就没有电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大家这种常识也会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错误想法，但是电商引领整个消费的这个唯一的这种方向其实是已经逐渐逐渐被大家给摒弃了。购物的话其实还是仍然是多种需求多种场景下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网购其实是打开了大家购物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环节，但随着网购成熟了之后它必然回归到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一个大的一个领域中去。 好像是我们啊热热闹闹的之后大家觉得那种新奇性过了之后好像又回归到我的那种体验当中来呀，是吧？ 对，因为在以前的话网络其实真正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对呀， 也有很多的新奇，其实消费者觉得啊网购太便利了，但是同步呢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网购的话觉得很新奇很快乐，但是随着这个网购逐渐逐渐成熟，然后网购成为习惯了之后，他可能会觉得、网购逐渐会有一些问题，我的一些需求得不到满足，那回过头来其实场景购物的话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啊， 所以说这个对于尤其是经营电器来讲可能更需要这种场景，是吧？ 场景很重要， 对， 因为其实对于网上的话一些快速消费的东西的话可能更利于大家的一个选购，但是对于这种需要亲自去体验和对比的以及深度去了解的产品的话，网购还是略略显得会有一些不足，比方说像电器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还有就是像服装这一类你需要去亲自去尝试的。 对，尤其服装。 对。所以做到这一点大家就可能会比较明白了为什么说纯电商这个时代过去，不是说纯电商没有了，而是说纯电商作为一种唯一的一种代表，其实它的这个身份是逐渐弱化了。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哈场景，在这次你们的发布会上哈场景这个词是贯穿始终的。 贯穿始终，对。 那么这个场景都包括哪些场景呢？ 场景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于所有的购物来讲的就是购物的环境和心态其实就是场景，购物时所能涉及到的一切都是场景，但这种场景的话从理论上说它是无限多的，就是只要是购物的这种环境就叫场景的话它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商家可能着眼点也不同，那对于我们苏宁来讲的话就是第一它是零售的一个环节，第二的话可能就是在消费者的日常所需，那也要结合消费者现在比较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些购物的一些环境，那可能会从无限多的购物场景中提炼出几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和乐意接受的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环境和场景，比方说现在比较火的这种拼购，那苏宁针对这一次这种拼购的这种环节的话其实推出了很多拼购这种服务，名字很简单就叫苏宁拼购哈，但是它拼的领域很多，比方说叫 拼房子呀，拼汽车呀，甚至拼卫星，就很多种拼法。但这种拼法其实有一个购物场景什么呢，就是第一，拼的人越多它价格便宜，这个是因为这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导致的，这样的话也通过这种方式降低顾客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拼购的过程也是一个就是社交的过程，对于顾客来讲，虽然这种社交的话其实很多人觉得不一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通过这种内容的增加的话，其实是给他的这个购物增加了一种乐趣，拼购是其中一种。然后说到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现在比较火的网上红人的这种购物的视频购物的这么一个环境，就很多人乐于跟随着自己喜爱的一些网络红人的这种购物的指导。当然他们是站在就是亲自试用或者是行业的一个深度了解的情况下，他们能给出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见解和指导，您跟着他的步伐呢能买到真正自己需要的东西和喜欢的东西。所以这次苏宁呢就是说跟网络平台上的这种大 V 啊，还有网络上的流量明星以及素人进行一个合作，来进行一个商品的推广。当然不是说通过他们的嘴为我们打广告，也是想通过他们的一个甄别，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更加需要的真正需要这些产品的人。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让顾客的话能够买到真正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且苏宁之所以说这方面比较有一定的优势，是因为自己的本来苏宁这个平台它的产品品质也好，货源渠道也好，是非常有保障的，很正规的一个渠道。那这样的话呢，顾客通过自己喜爱的网络红人的推荐的一个方向定了之后，通过苏宁平台进行购买，品质也得到保障，这样的话双方面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 而且大家在看到他们购物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购物的场景啊。 对，这是一种购物的场景。其实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啊，就是你到商场里别人给你打广告，你心里面天然会有一种排斥的。但是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戚告诉你说，哎，什么你不错，你去试一下。这种购物环境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接触比较多的这种网络红人和这个大 V 的这种购物形式。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也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推荐也好，或者是这个介绍也好，具有这个可参考性。他们真正是很了解这个东西之后推荐给你，那你通过他的话你能够选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也是让商家其实减少了一个跟顾客交流的这么一个距离跟障碍。对， 因为确实哈，这些之所以能够成为网购的这个红人，他们一定在这个购物方面有他们自己独到的这个经验， 对， 甚至一些技巧。 是的，是的，这种技巧的话，说实话，很多时候连商家自己有时候都没有掌握的这么深，因为他们就是消费者， 对， 他们才是真正作为消费者来告诉消费者说什么样是适合我们消费者的。那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大 V 的这么一个帮助，让我们也知道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场景也是丰富多彩的。 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只要您购物时候您所能够遇到的任何一种场景都可以是购物场景。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818我们即将要举办的这个发烧购物节的事情哈。那么其实我也看到现在我们苏宁的小店哈，以非常快的速度哈，一家一家的在开启，就在我们电台的对面就有一家苏宁小店哈。我也曾经去光顾过，确实很方便哈。那目前我们这个小店的它的这个布局的状况如何？ 其实从今年的3月份以前，可能北京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听说过苏宁小店四个字。苏宁的小店第一批的两家店是在三月初开的，一个在刘家窑，一个在安贞。 对， 然后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还在节目中来聊 过，对，当时是以一个新生事物的这种内容还有一种憧憬去聊这个话题的。然后在3月30号十店同开，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对 啊， 我也没想到3个月之后我在我们电台对面就看到了苏宁小店。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荣幸哈。就是能够真正开到消费者能够触及到的非常近的距离。现在的话全北京的小店现在已经逐渐100多家。 哦， 然后 太快了。 对，非常快。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是要签约600家。签约600家，开业的这个速度的话也以这个400-500家这个速度要跟顾客来进行见面。那基本上到今年年底的话，可能几乎可以说啊，任何一个顾客 日常所能经过的地方的话，您应该都能看到一家苏宁小店。 嗯， 我不能保证在您家的楼下一定就会有一家，但是您日常的这个比如说上班也好，就是您日常所经过的这些区域里面 一定会有一家， 应该都能看到一家会很密集。但是小店的话呢，消费者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不多。怎么说呢，从数据统计上来讲的话，像发达国家的这个小店的便利店的这个数量的话，按照人均所有量来讲的话，中国现在的这个便利店人均的所有量仍然是国外像美国这种发达国家的大概只有十几分之一。 嗯， 所以现在整个全北京的便利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还没有起到这个方便大家日常购物这种需要。 对，因为这个小店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家嘛，我也去光顾过几次，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店面不大但是很整洁很方便。 是的，这个也是消费的这个水平升级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小店这个东西吧，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但以前是夫妻老婆店的这种形式小卖部。其实现在的这个形式更多的是以一种升级，在以前的这种就是各店各不同，然后管理也不规范，然后产品价格也各不同的情况下做一个整合吧。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一方面您买到的产品肯定更加更有保障，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价格应该会更优，因为大宗采购嘛，我们的价格的优势应该是会比小批量采购会更有优势的。对，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苏宁小店的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这种科技加成，能给你很多便利。之前节目中咱们也说过，比方说店内的免费 WiFi 呀、然后那手机贴膜的一个预约啦，还有这个电器维修的一个预约等等这一类便民的服务，还有就是快递的免费代收，比如说来不及收快递，你先让小店帮你揽收，然后到时候去小店取就可以了。除了这个以外，小店还有一个就是免费送货上门的一个服务。 哎，我们对面那家，前两天我正好走、楼下走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跟我说，我们可以在周边 两公里以内， 对， 现在是半小时 免费 送的， 对，我们可以免费送货。 对，现在是就是很方便，能够直接送到家，这也是苏宁小店跟其他便利店最大的不一样。 哎，那我还听说咱们这个苏宁，除了这个苏宁小店之外，现在还有了苏宁有房。 这个您提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刚才说发布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苏宁有房是这一次发布会里面首次披露的一个苏宁新的一个业务领域。购房和租房的一个平台，但是苏宁的这个购房的话，它更多的就是便宜跟方便，作为中间的这么一个优势来体现。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一次我们首先推出来的这个二手房交易的话，每套房的话只收9999的服务费，这个的话，在北京尤其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啊，就一般服务费的话都是 按房价的比例 来收取的，这样一下来的话，要200万的房的话，这个中介费真的是不得了。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10000不到的服务费的话，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低。 对，而且非常有吸引力。 对，非常有吸引力。 苏宁的业务看来是不断的在扩张哈，而且这个内容确实不断的，其实也在跨界。 对，虽然它跨吧，但是更多的还是以零售的这么一个核心，以这个核心逐步的推出去。其实从苏宁的战略上来讲的话，就是为什么要发展小店这么一个业务？其实这个跟现在零售领域中所谓的这个人货场领域里面人的这个客流。流量从哪里来？小店其实是就是线下流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接入点。线上的流量大家其实很多人就很熟悉了，比方说我流量从哪儿来，我做一些很有趣味的一些节目啊，然后或者从站外进行引流啊等等的这种，或者是我单独开发一个人气性的这种 APP 等等。但是在线下的这种实体的店面里面，流量又是怎么一个呈现形式？其实苏宁小店其实是给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一个答案，就是通过全北京很多的小店的这种端口，把顾客能够集中起来。那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商业形式来讲的话，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把苏宁的这种信息通过小店的这么一个端口告知给顾客。 对，其实具体到每一个端口，小店的端口来讲，可能客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要想把所有的这种小店端口的客流量汇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洪流。 是的，就是以前比如说苏宁推出便民服务，然后推出各种的一些优惠等等，但这种的话，因为还是局限于我们的网点有限，比如说全北京可能不足100家的电器店的话，其实顾客要真正想过来体验这种便民的话， 它会很不方便，反而不方便，因为距离远嘛。 嗯， 那苏宁小店距离近的话，就在楼下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更愿意去尝试，更去体验， 嗯， 会很方便。包括后期可能会做一些邻里的一些社区节呀、啊，把一些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些理念进行推出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顾客能够更多的接触到。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黑科技，之前的话咱们聊过在整个物流大仓里面的机器人，那这种机器人对于顾客来讲距离还是很远的，因为毕竟还是属于行业内。那这一次苏宁小店的这个逐渐铺开之后，苏宁小店里面也安排了一个机器人，我们的名字取名叫卧龙一号。 嗯， 这个机器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顾客在 APP 上下单之后，让顾客能更快的取到货，这个机器人就是一个快递员。 嗯， 他从苏宁小店里面进行一个取货，然后送到顾客家里，可以上坡下坡上楼梯，还可以上电梯。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话是跟社区的这个电梯进行一个协同的，可以上电梯，然后一直送到你家门口。当然了，现在的话就是首个卧龙一号的话是在六月份跟广大消费者见面的，是落地在苏宁的黄渠店。 嗯， 但是这一次888发烧节之后呢，就是整个集团对这一块的推广速度会加大。那后面的话，未来我们可能相信不远的未来的话，这个机器人应该会作为所有小店的一个标配了。 嗯， 那到时候的话，可能您就会在家里的话听到一声很清脆的声音，说您的货到了，请开门。然后打开之后是一个 机 器 人 在外面 送货了， 对，给您送货。 其实说到这个机器人和送货，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到这就是物流的问题，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屏时代，屏时代就是屏幕的屏。哈，大家都是通过屏幕来进行交易哈，订货啊什么的哈。那么这个需要背后的这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物流，在这方面我知道苏宁其实在物流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哈。 是，物流其实算是苏宁的核心竞争力了。虽然我们在对外宣传上面并没有过多的去说它，但是其实不管说不说吧。它只要物流做得很强，苏宁的这个基础跟它的内功其实是很足的。所以说这一次的话，888的话，也是推出了这么一个物流的这个叫苏宁秒达。 秒达， 当然不可能是一秒钟就达到啊，只是这个是 形容词， 比较夸张的一种形容词。 像我们有秒杀一样。 对，叫秒杀，对，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的话是更快更准时，这一点是基础要求嘛。 嗯， 就对于顾客来讲的话，可能他需要东西能更快的到自己家里，也是得益于刚才说到的小店。 嗯， 小店其实一方面是这个终端的销售终端，其实也是一个仓储的终端。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小店离您的家的门口可能也许路程只有5分钟的话，为什么这个货品就不能在5分钟之内送达呢？ 嗯， 所以逐渐在随着小店的铺开和各种苏宁门店的铺开的话，您的能够得到的这种服务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在7月31号，从苏宁进北京的第一年开始的历任4位总经理齐聚长城，做了一个北京攻略，苏宁北京攻略的一个发布。然后发布里面有个数字吧，就是比较跟这个关联度就比较大。一方面的话，全北京所有业态的门店加起来是580家，那这580家的这个门店包含了所有的苏宁门店，包括电器店、零售云，还有直营店，还有红孩子母婴店，以及我们的小店，所有的店加在一起，能在整个北京铺开。那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话呢，所有的物流终端还有所有的业态，苏宁秒达的任务就是这些门店的配送都要求在一个非常快速的速度要配送到您的手上。 就这网络得搭建的特别密集。 对，首先是门店的网络它自成一个体系，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物流的后台的一个怎么说呢，叫做效率吧，的一个提升。这样的话呢，前端硬件后端软件的一个配合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的话还是作为一种就是概念性的一个内容提出，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的话，这个会作为一种标准化的一种配送来进行要求。 嗯， 对。 好，说了半天，其实我们在整个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到818发烧节的问题哈。 嗯， 那我们回过头来你来给我们说一下在818发烧节那天有什么亮点没有。 嗯，其实发烧节到今年的话应该是第5年了，每年的发烧节都有一个发烧点吧。 对， 然后 一个亮点 都有一个亮点。对，为什么叫发烧？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想带着 整个消费者一起嗨起来， 嗯， 这是一种发烧。另外发烧呢，也是想突出一种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匠人精神，为一个东西倾尽自己的精力去把它做到最好的一个概念。所以说今年的发烧节的话呢，也是其实亮点挺多的。首先一个的话呢，跟北京的消费者介绍一位朋友， 嗯， 其实可能很多人很熟了，就是裘继戎。 嗯， 虽然我还真不是京剧的这个票友， 嗯， 但是这一次接触到这个项目的话呢，我还是很激动的。一方面的话，裘继戎是裘派的一个传人， 嗯， 另外一方面呢，裘继戎自己还是一个现代舞蹈的一个有很深造诣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嗯，说到裘继戎，大家会想到裘尚荣，这是我们的京剧大家哈。 对对对对，那就真的是 他的传人 、嗯，对。但是那他拥有 是舞蹈， 对，有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两方面的这种艺术的一个冲击， 嗯， 和互相的一个提升，嗯，其实让裘继戎现在无论从艺术界也好，还是从这个话题上来讲， 嗯， 都是一个充满了这个话题性和充满了热度的这么一个人。 嗯， 大家关注他的原因也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时代本身充满了这个变革跟革新， 传统与现代的相结合， 相冲突、相结合、相共同繁荣发展。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我们是特地邀请到他来作为我们这次北京苏宁818的这么一个 IP 型的人物 IP,、嗯， 对，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到时候呢，就是8月18号当天呢，他会在线下落地跟广大的这个粉丝见面， 嗯， 然后前期的话呢，也会在微博上跟大家有一些很多的互动，把这个就是在他眼中的发烧和苏宁这次发烧节中的这个发烧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吧。 嗯， 对，这样的话，如果说大家有裘继戎的粉丝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8月18号来苏宁和他进行一个见面。 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相当于说发烧的这么一个概念诠释吧。那在这个具体的促销上面的话，肯定也离不开发烧的概念了。 嗯， 所以说这次的活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电器的话，嗯，那个彩电的话是买激光电视的话会送55寸的液晶， 嗯， 这个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然后空调的话买柜机送挂机， 嗯， 然后像冰箱洗衣机的话就是买大送小了，大冰箱送一个小的冰箱， 嗯，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买一送一。还有空气净化器半价购，还有5折的厨卫电器装全家只要5折。就是这些活动的话，其实从整个力度上来讲的话，还 也够发烧的， 非常发烧，就是有一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感觉了。所以消费者的话，如果说八月份有购物需求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然后我们的活动的话呢，嗯，还真不是818当天一天，所以我要想强调一下，就是8月10号开始， 嗯， 然后一直持续到8月18号， 嗯， 8月10号这一波呢，算是线下全门店的一个发烧日，就是线下专属的这么一个团购日吧。所以有在线下购物的这种，尤其是大家电这方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这一次的话，我们针对母婴的人群，孕妇、宝妈和婴幼儿， 嗯， 也推出了很多电器的优惠，比如说无风感的空调，还有这个多滚筒的洗衣机，都有专门的一个优惠活动。 嗯， 对。 所以说，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818的这个发烧节其实已经开始了，嗯，截止的时间是8月18号。 对。 所以这个期间啊，大家有购买这个需求的话，还真是不容错过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是的，是的，嗯，这个夏天里面最疯狂的一次。 嗯。好，谢谢晨晨来做客节目，嗯，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嗯，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Thank you.